坏这个。 放过这个。锵锵三人行，不要破坏军魂啊。 这个 可能你们家有制服诱惑。 不是你们家是有这个 经常受到制服诱惑。 这个不要破坏军魂。我要说说啊，这个咱们讲过年啊，这个过年呢，这个军人和家属都 过年也不能破坏军魂，更不能破坏。 过年还有一个话题就是酒。我发现呢，这个冯老师刚才我发现一个细节，他这个录两集啊，他拿个小很有品味的一个小西湖，他喝的是什么小二还是 威士忌 喝威士忌。我跟你讲，就是我也试过，就有时候主持节目，我上台我拿小二喝两口，曾经好过，发这个状态就好了，但是后来发现一个问题， 越喝越多， 喝多。就你控制不好这个量，你知道吗？后来啊，我问过很多，包括他们玩摇滚的， 是， 我说你们喝点上去行不行？他们就说主要是很难喝到那个点儿上，你一喝过了呀，你就控制不住了，控制不住。 我呢是这样，我是上台的时候呢是舌头，就是我只要让舌头软了，所以我不需要脑子嗨，脑子见着二位就可以嗨，对吧？见稍稍当然见美女也可以嗨。更是这个舌头，要不然我早先是个结巴，所以说如果不能， 哎，我 也是啊，对，我小时候是个结巴，我如果现在偶尔也会出现这个问题，就脑子有时候比舌头要快，所以让那个舌头呢稍稍软一点，这么着呢就可以说得快一点。 你知道现在有的这个观众也投诉我，说我有的时候结巴，但是他们的分析啊跟你正相反， 是 他们说我的这个嘴，不是我的嘴 比脑 袋快， 对， 就是我迟钝。 那你比我惨， 你嘴太快了。 但是我跟你说一我的辙，就是说我发现呢，就是上台之前，不是过去有那个念念叨叨嘛，老说那个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吃葡萄倒吐葡萄皮， 就是有点帮助，能让你舌头啊利索点。但是现在我有一个更善巧的一个方法，你知道吗？ 吃避孕药？ 不是，我就上台之前，我第一次给你们透露啊，我上台之前我就是非常快的，像绕口令一样的念什么呢？那个心经。 OK。 哦。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就是这个啊。忘了，就是非常快的念一遍，好像能把舌头倒得顺一点。 就纯粹只是为舌头好，不是为你的什么心灵安定啊。 你看，这反映了我的宗教心理，就是什么呢？实用第一，至于不可 信 不可信的部分呢，没坏处。 你 说不定佛爷加持，没有也不要紧。 这说出来也挺迷信的，这心经治结吧？ 不是，他这个也挺对的，是什么呢？就你先把支巴进，不是，先把结巴治了。 对对对对， 就说不能学结巴，一学结巴就变结， 就变结巴。 对， 先把结巴治了，至于心里能剩多少，那是心的事儿。没准他可能成大僧呢，对吧？那个，就像听念佛的那个树，听念佛的石头，听念佛的猪和狗，对吧？ 对，所以我现在觉得呢，就是我甚至发展出了我的理论，就是过去我们这行有叫播音腔嘛，我就是说，冯唐有时候也对这个感兴趣哈。我说这个语言的质感，过去咱们很单一，对不对？咱们就说广院播音系培养出来的，那个语言是光滑的，对吧？当然我不否认那也是美的，比如说就像那个陶瓷汝窑，你是光滑的典雅的，一字不错的，对吧？你特别流畅的，这是一种美，可是我结结巴巴为什么不是一种美呢？我结结巴巴也许就像牛仔裤有破洞， 是 是吧？对吧？他也是，而且有时候他生动。中国赏过欣赏这个画，过去第一条叫气韵生动。有时候我觉得我结巴一点啊，还生动， 气韵生动， 真实一点，就把你内心那种，对吧？小狡猾都能暴露出来。 对对对，就是嘴跟不上大脑的迟钝，是吧？ 而且我常常觉得不同的人的声音是有不同的美感的嘛。但这个声音就主要你有没有找到对的言语该搭配的声音，像那天我们跟余秀华做节目，他朗诵他的诗，那余秀华自己觉得他声音不行，因为他我们知道他说话比较有点费力嘛， 听到我感动， 对，但是就像他那回在人大诵诗，学生们也很感动，但就因为你知道那个诗是他写的， 是 他写诗的时候是有他的声音在的， 没错， 那个声音是他自己的声音，当他这么说出来那是他的一个， 他带了很多的信息。从我这个角度看，这也是为什么我有一个这个微信公众号，就整天是读书在睡觉。我捞到几个诗，有时候我因为在翻泰戈尔嘛，泰戈尔飞鸟集翻完，我拿英文读泰戈尔，然后自己读我自己翻的。 虽然我声音肯定没有窦老师好听，那专业嘛， 你认识到这一点还是很好的。 对，我毕竟不是那两位，没有这个。 不，我写作也没有你写的好吧？ 哎，你认识这点也挺好的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大家好像喜欢读，还是因为是我翻的，我自己用自己的语言，哪怕那个英文我是垂杨柳味儿的英文，就是喝点酒之后或许会好一点，我也没纠正，大家也就认了。其实呢，特别特别惨的时候，你敢于暴露自己弱点的时候，这个大家也挺开心的，说这么一个人终于有点弱点，妈咪太高兴 了。哎，是，所以 还是要真， 要真，而且。就是我发现你们作家呀，就是这两年老爱说一个词儿，就是情怀，是吧？就说好像这人要有情怀。可是我自己的生理感觉啊， 你就没情怀。 我觉得对，但是我觉得更决定结果的是状态。就是可能因为我干的这个行业，就你当时你这个人呢，你比如说你喝点小酒， 是， 你是为了一个你处于一个什么状态？这个状态啊，特别重要。 但这个状态就是，我觉得就沿着刚才冯唐老师讲的，就是你的，你能不能很真实的把状态表达出来？真实到什么地步？我记得以前我看有人写影评啊，写这个德国一个大电影法斯宾达， 法斯宾德， 对，法斯宾德的电影，他说法斯宾德的电影为什么好看感人啊？他提到这么一句话，我就很有意思，他说法斯宾德这么勇敢，勇敢到一个地步，乃至于他把自己最虚弱的、最卑鄙的、最怯懦的那一面， 不好，最不好意思见人 都拿出来， 对的， 坦然的交给大家了。 那 这是真我直接出来了。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最难最难，但这样的状态，这样出来那么的真实，就跟文化学者不，我怎么又 文化学？ 接着这个，接着这个说呢，其实写小说到底是一样的。就是你要迈两个大坎儿，一个大坎儿就是自己这个坎儿，一个这个坎儿呢是所谓社会的坎儿。社会坎儿就无非是哪些是禁忌，哪些是能说，哪些不能说。 黄啊什么这些。 哎，这些有可能还容易迈过来。你毕竟说 OK， 我大不了不出了，我大不了这个编辑好好给我剪剪，对吧？ 了解规则就可以 了。了解规则，你可以选择这个按这个规则出，可以选择你自己搁心里，但是你跟那还是能迈过去的。自己这个坎儿在很大程度上更难迈。自己的坎儿意思是说 ，OK， 你敢赤身裸体把精神赤身裸体试给人吗？你敢吗？特别是什么呢？年岁大了，你所谓带引号的见识教养多了，你会出现说，哎，好像我能看清看什么风轻云淡，一切都是浮云，看清好多东西。可是那个时候再冒出一些小念头的时候，你就很容易给它捏碎，说这太不值得一提了，你这么大人了，这么有见识，你还为这个着急， 丢不丢人呢？ 丢不丢人呢？丢得起这人吗？就经常说的嘛。但这时候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创作者，甚至一个对吧，这个文化学者，要保持足够的谦卑和真实，就是你心里冒出来的它就是存在，你给它好好看看，哪怕很蠢很幼稚，那有可能是最闪光的东西。 这个是 吧？ 所以这个他这么一说啊，我就想起，你看为什么我们当不了演员呢？我那天就看见这个斯琴高娃讲一句话，他说就是我们演员容易吗？我们演员就是把你们平常最见不得人的那些情感，我袒露出来给你看，因为我表演就是要表演到这个程度，我调动我的平常，咱们说你急了，你都是在你很私隐的场合，对吧？演员是要把他自己最赤裸，其实某种程度上这比看他的裸体还不好意思， 更不堪， 更不堪，对吗？你把这个，所以为什么我老讲，就是说那你像你刚才讲这个余秀华哈，那刚才我还跟这个冯唐讲，我那天他就坐在这儿，我觉得我对他的状态很惊讶。 他 让我很惊讶，因为不管他的诗写的怎么样啊，他毕竟是一个从小在农村长大的这么一个人呐，一辈子几乎没到过这种到电视台这种场合。可是我居然你看他讲话这种自在练达这种啊，哎，聊 自在， 这让我很惊讶。 那就是天赋，就是天赋，这就讲过去的古话叫“唯大英雄能本色”。就是很多人不敢把自己表露出来，是因为他还没有这种天赋，没有这种历练，他才不敢自在。 你刚才讲这种天赋跟通灵有关， 或许我想应该是有天赋的，应该是有天赋。我呢，就是在讲话这边是超级没天赋。为什么反映你说这个余秀华的事情？我小时候我记得很清楚，四年级，我第一次当众说话，在那个学校，作文得奖了，念念作文。我是这么直着站着面对大家嘛，我自己深刻地体会到，我这个小腿肚子是翻到前面去的，这个腿肚子是翻到前面，哎呀，一直在抖。后来直到经过很长很长时间训练，哎，觉得哎，好像我无论从知识积累、从见识等等，好像不应该比一般人要差太多，才慢慢有一点信心。 你知道 不一样， 我也是几年级，我当年第一次这个在学校演讲的时候，我深刻的感觉是一股暖流顺着左大腿而下。 你这个比较严重， 尿了。 你确定是前面还是后面？ 我觉得后来他们说确定是左边吗？锵锵三人行广告，哎，不去广告，接着来，又忘了啊。哎，我就说啊，刚才讲的一点，我觉得挺有意思。他就是说，过去每个村啊，都有这么一个大神儿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个大神呢，有的时候啊，他噔一下他就 上去了， 进入这个状态了， 进入一个状态就是附体了，甚至于你看我们过去去西藏采访的时候，我曾经知道他们那社科院研究这么一些人，格萨尔王传，就这个 格萨尔王， 对。没日没夜的这么背， 文盲，是文盲。然后呢，就是往往就是发了个高烧，小孩就发高烧，醒过来之后， 倒送如流， 就是他们拿着那个录音机，为了整理这《格萨尔王传》史诗啊，录三天三夜， 是不是哈？ 他们说有没有背诵的？有，但是背诵的常常，比如说大概他只能背诵十几卷，而且错的较多，就这种不识字的。哇哇哇！你说这是什么一种现象？ 反而就像隔空把一个 U 盘搁到这些人脑子里去了。 哎， 医学上还有一些人，他是经过比如说车祸呀，或者说一些很奇怪的变故之后，他忽然能说一种他原来没学过的语言。就跟你说的现象可能有点像。 会讲外语。 没错。 可能脑子里，我不知道啊，因为我毕竟是学这个自然科学，学医的。但我不能完全排斥，有些东西我们是完全不懂的， 对， 就是现代科学解释不了的。忽然你有一些知识积累是来自于遗传的某些东西或什么样子，就忽然会产生。但是刚才你说的，就是无论是余秀华这种状态，还是有些人，我具体就是举个自己的例子，就是这样，就像写东西。就像我自己也写诗嘛，我就跟你说，我自己写诗，就忽然40岁那一年，开始这个诗如泉涌，我一共有不到200首诗，100多首都是那一年写的，然后忽然，就不太能写出来了，就产量就剧减，也是莫名其妙，就那一年，后来我一看看，我觉得还哎 OK 写的不错，然后 OK 出一本，也可能这辈子就这一本了。所以别人跟我说你能给我写首诗吗？我说我送你一包吧。 不过真的，你说要写诗这个状态，我真的遇过一些奇怪的人啊。比如说我有一个很要好的一个香港作家朋友，他小说写得很出名了，已经写长篇小说，但是呢，他除了写小说、散文、评论之外，他从来不写诗。但后来我们就发现他有个怪事儿。就他小说里面的人物。 都 是 诗 人， 都是诗人， 所以要写诗。 对， 那么后来，比如说有些朋友就办诗刊啊，什么说，哎，你写诗吧，我不会写诗。怎么你怎么不会写？小说底下人物在写诗啊。 对， 他说是他会写，我他如果不用小说人物身份，他写不出来那个诗。 哎，这个真是 这个跳出来呢，其实是所谓的有些人在某些时候他当了一个介质， 媒介， 英文叫 media。 它 实际上是帮助传递某些想法，有些是潜意识在作怪，有些不是他自主能做的。这块跟体育运动还不一样，比如说你投篮，你跳高，就是你自己，你是能相对来说控制的。可是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，我自己有过体会，有时候真的人别人可能骂说他妈超级自恋臭傻，就但有时候真是老天在帮着你的手自在往下流。 没错，你知道这就像是人们说这个爱情，不是你爱上了一个人， 是， 而是爱情选择了你们俩， 绝住了， 在某一个时段，对吧？甚至你要担心他说走就走了。 是的， 这就跟很多文人的，哎，我觉得中国古代有一个谁呀、啊 嗯， 就是江淹的这个传说呀， 嗯嗯、 就是他五色笔啊，就是江淹的这个传说，哎，有个成语叫江郎才尽。 江郎才尽， 我觉得就表达了你们文人的这个焦虑， 是 就是说江淹少年的时候做梦， 嗯， 梦见一个仙人给他一支五色笔， 五色笔， 从此之后就诗才。江淹就是黯然销魂者为别而已矣， 为别而已， 诗才大进，做很多很好诗、嗯。但是大概到他中年的时候。突然有一天又做梦，梦见那个仙人说行该还了啊、 嗯、 拿走了，醒了之后从此不行了，就叫江郎才尽，这真是 英文叫writer's block。 对， writer's block 就是你遇到阻碍了，但很多作家都会有这种问题、 嗯、 尤其得诺贝尔奖那些，对吧，像川端康成对吧，就干脆自杀，就是他一旦他天天写的时候啊，我觉得好作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你写了一部、 嗯， 人有时候真犯贱啊，说还没写出好东西，人家拍手的时候你就期待我要下一步要怎么来，写出来大家都说好就开始怕， 嗯， 完了我写这个写成这样，自己知道自己写成怎么样、 嗯、 人家也说好，我接下来怎么办， 嗯， 又在担心又在忧虑，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很奇怪，有些作家 患得患失， 患得患失， 嗯， 他写了一部尤其年轻的小说家、 嗯、 刚出道，他的成名作很精彩，往往他第二部小说会很不好，他要再好呢是再过多一段时间， 嗯， 很常见这个情况。 就最近朋友圈里聊一个话题，就是说为什么中国的这个一些大导演啊，他总是第一个电影最好，往后就一个不如一个， 嗯， 就说这个有很多解释，你看有些人说啊，说还是底子薄， 嗯， 但是也有些人说呢，说第一个的时候啊、 嗯、 是他最淳朴的时候， 嗯， 他也没有名利或者没有很多算计考虑， 嗯， 他就积攒了多少年的一个表达， 嗯， 哎，你比如说贾樟柯，贾樟柯拍一个小五、 就是、 嗯，就像纪录片似的、 嗯、 这就是他最熟悉的生活，他憋了多少年、 嗯、 他出一个这个、 嗯、 但是再往后是不是有作的成分了， 嗯，有时候我倾向于用一个简单的方法，也老生常谈了，才学识， 嗯， 来套这个所谓的艺术家，咱们如果他能出一部好片子，一部好长片，说明这个才一定是有的，就老天给你这个东西，要不然你屁都出不来，对吧、 嗯、 这个那么多人整天在出东西，为什么你能冒出来，但是到了后边这个学和识就产生了作用， 对， 就也结合刚才这您二位说的，这个学呢是二手经验，识呢是你亲尝见识这些东西，构成一个你的武器库吧，就可以说武器库、 嗯、 就是你内心老天给你点东西，我自己觉得你应该跟这个学和识打通，形成一个活水，要不然你只能挖自己那点东西，有时候也挺苦，也挺苦的， 挖很快就会挖完， 也挺苦的， 对、嗯、而且是为什么有的做创作的人呢、啊 嗯、 我发现有一类型做创作的人，举个例子，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一个做外国专家村上春树， 嗯 嗯，他很早的时候就是为这种事儿做准备， 嗯， 就是说他想我要当一辈子的小说家， 嗯， 我现在写的小说也许不够好、 嗯、 但是我要越写越好， 嗯， 但是一般就像我们刚才讲，小说家要越写越好其实是有难度的、 嗯、 跟任何创作一样，写诗也是一样， 是， 那他怎么办呢，他就从小就他就很年轻人在为这个事儿做准备， 嗯， 就是要培养自己一种韧力，比如说他跑马拉松， 嗯， 他把写小说当成像上班一样， 是 每天固定的时间，写不写得出来就放在那念、 嗯、 他把它当成这样的一个长期的慢跑的状态，你的状态就转变，你状态转变这时候有时候可以熬过这些难关、 嗯，但是你说这跟他们这个成名成家之后啊， 嗯， 离自己原来熟悉的那个生活远了有没有关系？ 这时候我为什么搬到了这个又搬回了垂杨柳？ 嗯 啊， 其实接着那个文涛，你刚才讲的，你刚才说的一个治结巴的这个诀窍，我也教一个这个做作家的诀窍，其实三点，跟那个文道你刚才说这个村上春树也有关系。我觉得第一个你要敢于开头， 嗯， 就别老整天 憋着 这个开头，开个头， 嗯， 第二个呢要建立屁股跟椅子的友谊，你要坐得住， 这才叫作家嘛。 第三个必须结尾， 你必须结尾，就必须你把你写完，就是我们叫挖坑嘛。 啊， 我见过有一个朋友，他写过20几个开头，那开头不是一个简单开头，2万多字、3万多字的开头，就没一个结尾的。这说到那个，说到马拉松，转回来呢，其实好玩在什么地方？就说地域这块儿，一方面就说像村上春树，我听到的轶事呢，他是有规律的在不同国家会住个一两年， 对，是 不同的城市。 对， 我呢，因为工作这个机遇的问题，被迫到处乱跑，反而呢，我说回来多在故乡多住住。 嗯， 就是所谓的故乡，我的定义就是你在20岁之前待10年以上的那个方圆5里，反而是更小的故乡。所以说我觉得两种东西可能都要掺杂起来，你的根在哪儿，然后你的这个树冠能长得多开。 嗯，而且你比如说他们就说有的这个大导演啊，就从路上经过，说哦，这是秀水街啊，你看他就连秀水街在哪儿他也不知道了。我有时候从一个庸俗的角度理解这个问题啊，我当然我可能说的是我个人，我觉得这个中国人是不是有个小富即安的问题，就是说很多时候啊，生活境遇一改善，哎，日子过得好了，周围都是名流，哎呀，一交往起来，好家伙， 都在电视上见过的人， 对对对，你还这个搞点生活趣味啊，他进入了一个那个空间，他在那个空间里再琢磨出来的艺术啊，我跟你说，有的时候可能小圈子欣赏。但是呢，好像就是你说能够大家让多么有同感，就觉得隔了。 是，转另外一个角度，就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，你有没有办法跳出来看自己，看自己的作品，看自己的甚至三观，有没有可能在最大程度上，用一个客观的角度来看，这太重要了。因为有时候我看咱们成名的一些导演的东西，明显三观上跟常识上有出入的，但会非常最新的在这种三观里边，我能可以想象，就周围的人一定是在哄着他，而他自己就缺乏特别珍贵的这种自觉，跳出来，你到底搁在历史长河里边是个什么东西？ 没错，而且你说， 因为有时候我也在想啊，就是因为你尤其电影跟小说还不一样。小说一个人孤独的写作， 是 直到给编辑之前只有自己看过。但你拍电影不是，拍电影是集体创作，一个电影拍出来如果让我们觉得有严重三观问题，那不是导演一个人的问题。 你也见过这些三观有问题的电影啊？ 对，当然那是一大帮人的问题。你身边这帮人是怎么回事？就是怎么你从构思剧本到拍摄过程到你演员来演戏，难道整个过程所有人都觉得对，这是好的，就这么办。 对， 这会这样子吗？这好奇怪啊，是不是？ 哎，你为什么老用这个三观不正来看电影？这是个解释一下。 啊，我觉得三观之外是技术问题。 嗯， 就是所谓故事编的圆不圆，画面拍的这个有意思没意思。但是说电影作为一个大众传播工具，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传播三观。包括咱们说的，比如说。女生有没有权利自己掌握自己的身体，像这些，如果你用一个这个咱刚才讲的直男癌的这个心态去拍这个电影，哪怕它画面再美，对不起，我看着会很别扭。 他讲的这个点有意思，他讲这个点有意思，而且呢，这个电影啊，真的我就觉得是。就是他有他作为这个商业的一面呢，他就要服从商业规律。我前两天跟这个向华强这个吃过一顿饭，跟他聊，他当年香港电影嘛，向华强、向华胜， 对， 他我都想不到。他说你知道我们投资拍电影的，就是我们是生意人，对吧？他说我跟我兄弟每天晚上看香港电影院的午夜场，因为他说午夜场观众会比较放松，12点。他说看什么？他说什么时候笑了？什么时候他们骂了，问候老母了，他们都拿小本记下来，然后哥俩回去要研究的，每一个地方笑是为了什么，骂是为了什么，哎呦，我才知道这才是就是你把它当成一个生意做的时候啊，他是这么来研究的。 现在据说有一个更好的手段是有，现在有弹幕了。就是大家一边结合这招，刚才说手机嘛，一边看一边吐槽。 对，哎，就是这事儿也挺有意思， 可以弹到屏幕上。 对，这现在啊，我就得向年轻人学习。我就觉得过去你知道，像现在甚至有人建议我们《锵锵三人行》要不走这个弹幕，因为 我现在我过去的剪辑观念就是尽量少， 嗯， 保持原貌， 嗯， 对吧？尽量少喧宾夺主的东西。 是。 可是我现在发现不一样，因为他们有些大学生跟我 接着为您播出《健康新概念》， 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上面。所以你看他们看的东西啊，都是冲飞出一个设计对白，冲弄出一个设计。